《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9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三之十二。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言大乘，大乘者，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素罗等，最尊最圣。如是大乘，与虚空等，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大乘一耳。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又如虚空无来无去无住可见，大乘一耳。无来无去无住可见，又如虚空前后中际皆不可得，大乘一耳。前后中际皆不可得。如是大乘，最尊最圣，与虚空等，多所容受，无动无住，三世平等，超过三世，故名大乘。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菩萨大乘具如是等无边功德。”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大乘者，即是六种波罗蜜多。所谓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者，为内空、外空、内外空、大空、空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散空、本性空、自相空、一切法空、无性空、无性自性空。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者，即是一切陀罗尼们。所谓文字陀罗尼等，无量无数陀罗尼们。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者，即是一切三摩地门，所谓见行三摩地等，无量无数三摩地门。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者，为37菩提分法、三解脱门、广说乃至18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当知皆是菩萨大乘。复次善现，如说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若欲界、色界、无色界，是真如，非虚妄，无变异，不颠倒，非假设，是真是实，有常有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欲界、色界、无色界，是变计所执，是虚妄假合，是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

无变异，不颠倒，非假设，是真是实，有常有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无明乃至老死，是遍计所知，是虚妄假合，是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断戒、离戒、灭戒、安隐戒、极净戒、无生戒、无灭戒、无染戒、无净戒、无作戒、无为戒，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断戒乃至无为戒，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苦集灭道圣地，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苦集灭道圣地，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四无量、四无色定、 非持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此善现。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不辞善心。若八解脱九次第定，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八解脱九次第定，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不辞善现。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此善现。若五眼六神通，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五眼六神通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此善现。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此善现。若极喜地法乃至法云地法，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极喜地法乃至法云地法，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此善现。若极喜地不得切罗乃至法云地不得切罗，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极喜地不得切罗乃至法云地不得切罗，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此善现。若净观地法乃至如来地法，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净观地法乃至如来地法，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不辞善现。若净观地不得切罗乃至如来地不得切罗，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 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净观地不特切罗，那指如来地不特切罗，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不辞善现。若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其中所起无量种心，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其中所起无量种心，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金刚玉智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大乘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菩萨摩诃萨金刚玉智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不辞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金刚玉智所断烦恼习气相续，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此能断金刚玉智，不能达彼，都无自性，断已证得无上微妙一切之智，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金刚玉智所断烦恼习气相续，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此能断金刚玉智，能了达彼都无自性，断已证得无上微妙一切之智，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不辞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所庄严身，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诸如来应证等觉微光妙德非尊非圣，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诸如来应证等觉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所庄严身，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微光妙德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放光明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放光明非尊非圣，不能普照十方净且沙等世界，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放光明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 所放光明，即能普照十方净切刹等世界，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对圣。不辞善谢，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具六十美妙之音，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具六十美妙之音，非尊非圣，不能遍告十方无量无数百千俱胝净切刹等世界所化有情，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具六十美妙之音，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具六十美妙之音，皆能遍告十方无量无数百千俱胝净切刹等世界所化有情，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无上微妙法轮，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无上微妙法轮，非尊非圣，非极清净，亦非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等所不能转，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无上微妙法轮，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无上微妙法轮，最极清净，一切世间所有沙门婆罗门等，皆无有能如法转者，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化有情，是实有性，非非有性，则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无上微妙法轮，非尊非圣，不能令彼诸有情类入无余依般涅盘界，不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化有情，非实有性，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无上微妙法轮，皆能令彼诸有情类入无余依般涅盘界，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由如是等种种因缘故，说大乘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复次善现，如作是说，如是大乘与虚空等者，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譬如虚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方分皆不可得，大乘一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方分皆不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长短高下方圆斜正一切形色皆不可得，大乘一耳，长短高下方圆斜正一切形色皆不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飘等显色皆不可得，大乘一耳，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飘等显色皆不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大乘一耳，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增非减非进非退， 大成一儿，非增非减，非进非退，故说大成与虚空等。犹如虚空非杂染非清净，大成一儿，非杂染非清净，故说大成与虚空等。犹如虚空无生无灭，无住无异，大成一儿，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故说大成与虚空等。犹如虚空非善非不善，非无际，大乘一儿，非善非不善，非无际，故说大乘与虚空等。犹如虚空无见无闻，无觉无知，大乘一儿，无见无闻，无觉无知，故说大乘与虚空等。犹如虚空非所知非所识，大乘一儿，非所知非所识，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辨知非永断非作证非修习，大乘一儿，非辨知非永断非作证非修习，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果非果法非艺术非艺术法，大乘一儿，非果非果法非艺术非艺术法，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有贪法非离贪法非有嗔法非离嗔法非有痴法非离痴法，大乘一儿，非有贪法非离贪法非有嗔法非离嗔法非有痴法非离痴法，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堕欲界非堕色界非堕无色界，大乘一儿，非堕欲界非堕色界非堕无色界，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无初发心，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法心，大乘一儿，无初法心乃至无有第十法心，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无净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一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可得，大乘一儿，无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无欲留相欲留果，依来相依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独觉相独觉果，菩萨如来可得，大乘一儿，无欲留相欲留果乃至菩萨如来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无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可得，大乘一儿，无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非合非散，大乘一儿，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非合非散，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大乘一儿，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大乘一儿，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寂静非不寂静， 非远离非不远离，大乘一二，非极静非不极静，非远离非不远离，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明非暗。大乘一二，非明非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可得非不可得。大乘一二，非可得非不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润处界，非离运处界。大乘一二，非运处界，非离运处界，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可说非不可说。大乘一二，非可说非不可说，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又如虚空，非有细论非无细论。大乘一二，非有细论非无细论，故说大乘与虚空等，有如是等种种因缘，故作是说如是大乘与虚空等，不辞善现。如作是说，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大乘一二，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者，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有情无所有故，当知虚空亦无所有，虚空无所有故，当知大乘亦无所有。有如是意，故说大乘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何以故？若有情，若虚空，若大乘，如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破此善现，有情无量故，当知虚空亦无量，虚空无量故，当知大乘亦无量，有情无数故，当知虚空亦无数，虚空无数故，当知大乘亦无数，有情无边故，当知虚空亦无边，虚空无边故，当知大乘亦无边。由如是意，故说大乘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何以故？若有情，无量无数无边；若虚空，无量无数无边；若大乘，无量无数无边。如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不辞善现，有情无所有故，当知虚空亦无所有，虚空无所有故，当知大乘亦无所有，大乘无所有故，当知无量亦无所有，无量无所有故，当知无数亦无所有，无数无所有故，当知无边亦无所有，无边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由如是意，故说大乘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何以故？若有情，若虚空，若大乘，若无量，若无数，若无边，若一切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不辞善现，我无所有故，当知有情亦无所有，有情无所有故，当知命者亦无所有，命者无所有故，当知生者亦无所有，生者无所有故，当知养者亦无所有，养者无所有故，当知世夫亦无所有，世夫无所有故，当知不特切罗亦无所有，不特切罗无所有故，当知一生亦无所有，一生无所有故，当知汝同亦无所有，汝同无所有故，当知作者亦无所有， 作者无所有故，当知受者亦无所有。受者无所有故，当知知者亦无所有。知者无所有故，当知见者亦无所有。见者无所有故，当知虚空亦无所有。虚空无所有故，当知大乘亦无所有。大乘无所有故，当知无量亦无所有。无量无所有故，当知无数亦无所有。无数无所有故，当知无边亦无所有。无边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有如是意，故说大乘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何以故？若我乃至见者，若虚空，若大乘，若无量，若无数，若无边，若一切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佛此善现，我乃至见者，无所有故，当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辗转亦无所有。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所有故，当知虚空亦无所有。虚空无所有故，当知大乘亦无所有。大乘无所有故，当知无量无数无边辗转亦无所有。无量无数无边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由如是意，故说大乘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何以故？若我乃至见者，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无量无数无边，若一切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佛此善现，我乃至见者无所有故，当知断界乃至无为界辗转亦无所有。断界乃至无为界无所有故，当知虚空亦无所有。虚空无所有故，当知大乘亦无所有。大乘无所有故，当知无量无数无边辗转亦无所有。无量无数无边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由如是意，故说大乘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何以故？若我乃至见者，若断界乃至无为界，若虚空，若大乘，若无量无数无边，若一切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若此善现，我乃至见者无所有故，当知色蕴乃至识蕴辗转亦无所有。色蕴乃至识蕴无所有故，当知虚空亦无所有。虚空无所有故，当知大乘亦无所有。大乘无所有故，当知无量无数无边辗转亦无所有。无量无数无边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法亦无所有。由如是意，故说大乘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何以故？若我乃至见者，若色蕴乃至识蕴，若虚空，若大乘，若无量无数无边，若一切法，如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佛此善现，我乃至见者无所有故，当知眼处乃至意处辗转亦无所有。眼处乃至意处无所有故，当知虚空亦无所有。虚空无所有故，当知大乘亦无所有。大乘无所有故，当知无量无数无边辗转亦无所有。无量无数无边